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myradio.hk。 My Radio 八周年台庆联欢晚会，10月16日晚，黄大仙富林皇宫，300元及1000元门票现已有售，购票查询请电24673088。 贯彻声势力竭，继续青筋暴现。體力行，隔空發功，鬱敏踩場，現在同你剖析政治。 好啦，咁啊，到咗呢个鬱敏踩場時間，今日咧我哋有个嘉宾咧就叫黄杨达咧，传媒大亨。 喂，大家好 啊！未来嘅传媒大亨啊，咁喺我左手边啊，仍然都有阿近啦啊，咁阿近同阿泰嘅节目系咪而家越嚟越多人听咧？你知唔知啊？ 我都唔多清楚。 唔系你唔去问嘅咩？大佬做咗咁耐， 照计系啦，老快答题先啦。 唔系，我而家要睇下盘数啊，睇下你嗰啲货金有几多少就知道啦。而家仲未知道个实数啊嘛，大佬系嘛？咁啊输人不输阵啊嘛，梗系要啊有翻咁上下。 老虎喺度话多人听先啦、 啊。老虎喺度话多人听，其实都多人听嘅。咁尤其是阿泰啊，系咪？我都希望佢即系曝光多啲噶嘛，而家。 照计要啊。 咁啊，讲到曝光，最近有几个柒头都成日曝光，好犀利 喎！咦，你使唔使同观众交代一下你呢一集系咪直播咧？使唔使透露俾佢哋听？ 咁啊，冇所谓嘅。你话个 上一集讲咗嘅，好似 系咯，系咯。 上一集有讲嘛，话会录嘅， 系啊。 咁呢集系录播嘅。 咁我哋透露俾人哋听，我哋系录啊。 咁但系而家你就睇紧直播噶嘛？ 咁啊系， 系咪？你要知道嗰个技术上系咁样噶嘛？咁就心态上就觉得呢、這个。都是 live 嚟噶嘛，咁你哋好兴啊录播噶嘛，系咪？譬如你睇陈云嗰个节目，咁好多人以为就系你睇紧系直播噶，咁但系事实上嗰个系录播噶嘛，系咪？ 我唔中意录播嘅，其实 我都唔中意， 我唔中意录播嘅，因为录播咧硬系觉得咧有时啲嘢讲得唔好咧，你硬系咧会有心痒痒啊，不如再录过啦，嗰啲咁样一搞就有。 嗱，我好多时咧，就算我去第二度做节目都好啦，我录当直播嘅，我唔会喂再录啊，你唔好系嘛？好似我对上一次同阿湛国阳录嗰个节目，系嘛？咁我都唔会再录过噶，系咪？冇乜所谓噶，系咪？尤其直播咧，你即系对嗰个主持人嗰个考验咪比较大啲添，系咪？同埋心理上咧，佢总之一路讲系话知讲错啦，咪最多现场兜翻啦，系咪？咁样啦，好过停一停。我记得我近时喺好多年前最早即系呢个香港电台个节目叫《五棱镜》， 系 一个人讲五分钟嘅。咁嗰个节目咧，就你要朝头早去录啦，咁啊。有啲人佢就寫稿，有啲人就望住個 auto cue 咁喺度講嘅，你明唔明？咁前面要花好長嘅時間去寫嗰段嘢，跟住擺上去有啲教授啊、學者啊咁樣。最早我做嘅時候咧，嗰陣時個監製姓高，高志強退咗休好耐啦。咁我做嘅時候咧，而家講緊90年代，我做五棱鏡嘅時候，我一個人五分鐘，我直情係又冇稿，乜都冇，一個人噏五分鐘。咁佢換鏡頭噶嘛，要你明唔明啊？換鏡頭就停一停，我望住嗰個鏡頭咪再嚟咯，咁樣。即係好似我哋而家做節目，如果我哋多幾個鏡頭咧，我哋唔會理個鏡頭噶嘛。 唔理， 係嗰個鏡頭嚟就我哋嘛。好多時係咁樣做到咁啊嘛。但當年咧，就我一個人咁講五分鐘，咁即係廠裏邊啲人咧好中意我嘅，因為佢快收工啊。 梗係啦， 哇！佢話有啲人4粒鐘錄五分鐘啊。 斗份稿啊， 系咪？系斗份稿咯，佢喺现场啦，俾啲报纸佢睇，俾啲资料佢睇，跟住斗份稿，斗咗份稿之后咧，就即系整个 auto cue 俾佢读，你明唔明啊？咁因为你台面唔可以摆张稿喺度俾你读噶嘛，咁啊俾 auto cue 你喺度读，即系好似报新闻咁，但系又好唔自然，咁又要换镜头，咁佢哋即系嗰啲讲嘅人咧就觉得，咦，我头先嗰段好似唔系好得喎， 系啊，再嚟过啦， 再嚟，成日都系咁。即系我嗰阵时咧，就系喂一剔两，最多多一剔嘅啫，顶晒笼嗱。所以呢个就系讲真系惯唔惯嘅问题。我话俾你听咧，真系唔系个个可以做得到嘅。咁譬如我哋有时做呢啲直播节目咧，就由头至尾一个人讲晒嘅。 咁啊更加添啦，話知你啦，你中意聽咪聽咯，係咪？可能間唔中都會有啲地方即係重複啊、啦啦咳咳啊，呢個都有嘅。所以我哋好多時，譬如我哋而家睇到嗰啲做即係上我哋網台班，跟住佢哋做咗節目出嚟咧，咁佢哋都因為都係當係。即是直播咁做㗎嘛。咁我就唔知啊，海源同佢哋录嘅时候呢係咪佢有啲人要求再录再录呢，我唔知啦，係咪。咁但我而家睇返佢哋嗰十几个集作呢都 OK 嘅。 咁犀利 啊，都 OK 㗎。 十几个集作都 OK。 係啊，大部分 OK 㗎。 咁咪有十几个主持 OK？ 哇，係㗎。 哇，咁咪仲得了。 跳咗啲网台班係好有用㗎。嗱你好简单，你而家你而家拉拉同柴狗个节目呢、 啊、 即係我好细心咁睇咗两三集呢，佢係、啊、绝对不比你而家嗰啲即係节目讯息嘅。我话俾你即係做緊嗰啲所谓唔好讲网台一般嘅嗱嗰啲赛马节目呢，而家做緊嗰啲呢其实係一个 format 嚟嘅嘛，你明唔明？咁佢有一套嘢跟住嗰套嘢行，咁跟住即係如果讲緊跑现场评述嗰啲最易啦，讲下隻马咁，我九啊九倍啊，呢隻马即係粗得又少喎，睇神色都唔好对喎，屌你老母九啊几倍，梗係咁讲啦，係咪？好似今日嗰啲大热门刮咗柴啊，即係大热不稳咁啊，呢隻马本嚟好，唔知点解会跑成咁，跑完就咁样讲㗎嘛，你明唔明啊？即係好似今日我尾场咁啊，唔系今日啫，即我嗰日尾场买隻马，系咪？有一隻大热门我飞咗佢，系咪？嗰只马叫点解？咁我点解会变大热门啫？佢系咪？如果我喺现场即系评述咧，我就会咁样讲嘅。嗰只马嘅马名叫点解？咁啊，点解会变大热门啫？无啦啦，系咪？根本就唔值大热门。所以嗰啲咧就其实唔难做嘅。 嗯， 咁。但是我睇返柴狗同阿拉拉个节目呢，当然佢哋都系又仲系未習慣，两个都唔系话即系我踢俾你，跟住你就接得上，系咪？有时又会搭声，同埋呢就拉拉有时啰嗦啲咁样。咁但系慢慢睇到佢有改善，喂大佬呢啲都系网台班喎、啊。不过节目而家喂好多人俾钱喎、啊。 是吗 真是最唱喎，是吗 有咁嘅事。 是啊，你拉拉啦，你话啦，是咪先。即係好多人觉得肥仔真係讲嘅嘢都一样，咁呢你唔好嚟，是吗 你有冇同佢一齐做？ 我搵一集我会同佢哋做。 你同佢一齐做好睇呀、啊。 我要搵一集呢，我就係落嚟同佢哋做。 我就冇听过佢嗰个节目。 唔够生动，唯一就唔够活泼呢，讲马呢就一定要抵死啲，你明唔明？咁佢哋呢就成日即係太过用一个比较专业嗰个角度嚟做嗰个节目嘛，变咗咁样。 因为我就冇听过佢呢个节目、啊、但係呢我就成日呢喺唔同嘅场合呢就听到啊！佢而家叫甩甩啊！佢而家唔叫老尾啊！佢老尾 又系老尾啦，都得。 唔系佢阿老尾成捻日讲马噶， 系啊，成日讲马噶。 阿老尾成咧拉住我讲马，我都唔知佢拉住我讲马做捻嘢。我又唔懂马啊， 系 我唔中意讲乜鸡。 系人都讲，佢有佢讲。 前师啊嘛， 唔系佢有佢讲。 我唔理佢，佢照讲。我由血统讲起，我唔理马，我讲血统。 要同阿大亨讲，讲马就讲血统。 唔系，但我觉得最好听就系乜嘢咧？最好听就系一定要揾一集，一定要。拉埋阿老尾同埋黄毓民做，因为最好睇就系乜嘢咧？就系、是、老尾咧就喺度哔哩吧啦，又讲血统又成，黄毓民永远都系最后集，唔捻系咁嘅。你识乜叫？你次次都话啦，唔系咁，次次同我讲真系咁啊！ 跟住我 输死你啊！ 跟住我话喂，有冇赢到先？呢只马赢唔赢？未赢得，明唔明？有时佢讲得好实古实作噶，我话俾你听啊，争少少嘅啫，下次一定赢噶啦呢只马。咁啊好睇啊嘛呢啲。 系有时过年啊咩嘢，上佢屋企食饭啊，开住个电视啊，睇住阿老尾同阿玉斌讲马最好睇，睇住两个买马嘅好睇到无伦。讲几个钟都得，我觉得佢哋 所以呢啲节目咧，嗱又系一个网台班出噶。而家嗱，我哋睇咗嗰十零个节目咧，有啲节目咧又好有创意嘅。咁即系如果佢哋肯做下功夫咧，咁啊照呢个方向咁落去咧，掂噶。 掂啊掂啊！ 嗱，所以我哋而家储备啊，翻啲佢而家开就嚟开第二期噶啦。 系系系， 开第二期噶啦。因为你起码俾嗰啲嚟参加呢个网台班嘅人知道，原来如果有得做嘅。仲可能有機會有月費收入嘅，咁你咪幾好咧？係咪一個制度？所以今日要開第二台啦。我而家個業務蓬勃發展噶啦，就嚟向你嘅《熱血時報》即係追住啦。咁啊，梗係追唔到啦，係咪？咁 快超越，仲犀利！ 超越有排都超越， 咪你兩個台喎、 啊，有排都超越 兩個台，好犀利喎！ 係啊，你整到個台嘅 二台犀利喎， 用 My Radio 第二台 ，My Radio 第一台咁噶， 二台勁喎、 啊。係啊，而家整，而家開個， 唔係但係二台咩？ 概念呢？二台 嗰啲就是聲色犬馬啦， 係 係嘛？文化嗰啲咪擺喺二台，一台純政治節目嗰邊。 咁但係咪都係喺睇翻同樣個網站睇得翻嘅？ 梗係啦， 都係同一個網站，即係只不過佢分類嘅 分台咯，分台咯。咁呢個有得諗嘅，咁即係我哋係好保守嘅，好低調嘅，唔係好似時報咁樣，即係係嘛咁高。 聲色犬馬，保守搞 聲色犬馬。咁因為你有啲譬如我哋有個女人真風騷嗰啲節目咁樣，係咪喺度講情色嘅嘢嘛？所謂色情色情啊，情色啊，情色唔理啦。咁讲得好开心噶嘛。 系。 咁喂，如果你摆佢喺二台，咁佢仲可以放啲噶嘛。 系。 系咪？咁赛马节目又摆喺二台咯。 系。 系咪？体育节目摆喺二台咯。 系。 咁样噶嘛？咁我哋体育节目都好强啊，咪又摆喺二台。 就分清楚啲。 系啊，咁就即系变咗嗰啲，譬如话支持月费嗰啲人，咁佢都有个方向。 嗯。 系咁咯。咁一台咧就个重点就系培养啲后生仔去做啲。即 系 时 政啊， 时评啊，时评嘅训练啲人去讲下政治啊，同埋而家嚟亲我哋呢度讲政治嗰啲，都系所谓本土捻嚟噶嘛，都系咁所谓啦，系咪？其实而家有冇本土派？我而家都喺度研究紧呢个 term， 谂个新字 啦，谂个新嘅名词。 有一定有分裂噶嘛，即系大家喺度分下身。 咁分裂， 唔系而家有人话咩泛？我见喺啲网上面有人讲泛本土。泛本土真系啊，就屌唔屌好啦！泛本土真系唔系， 其实包唔包我嘅？而家都未成型， 未成。 即系我哋嗱，当然我哋乐观其成，我哋又会支持，但未成型。咁而家咧就又出现啲即系嗱，预计咗会出现嗰啲嘢啦，系咪？因为啲人嘅质素有啲即系参差不齐，有啲人嘅人性恶劣，咁全部都一定有组织，就会出现呢啲嘢。所以陈云咧，我就觉得佢 EQ 都相当高嘅，佢都系如果我杀无赦，跟住咧你搞我，你搞我唔到，咁佢嗰种态度。 我陈云 EQ 高 啊，高啊，佢真系大师，即系大师啊，咪个话知你啦，系嘛？你咩嗰啲叛徒啊、劣徒啊？ 唔系，我有一集节目讲噶，我有一集节目讲你同陈云噶嘛，讲你同陈云两个噶嘛。不过我嗰集都讲得唔够详尽，佢嗰个系咩咧？陈云嗰个情况系佢又未至於去到你咁嚴重，但係佢有多一重咧，多過你嘅地方係乜嘢咧？就係咧，佢嗰只徒弟嚟嘅， 徒弟嚟㗎， 佢封咗做徒弟 嘅。係啊，有啲又封喉封爵㗎，係 啊，封喉封爵嗰啲冇計啊，封喉封爵嗰啲有啲 鬧你春大啊，你知唔知啊？ 唔係徒弟嘅話， 佢單嘢其實仲大鑊啲，係未選已經出事， 唔係 即係上兩即係社稷同埋人力都係選咗之後先出事。 唔係我哋嗰啲又唔同嘅，我哋嗰啲係因為真係嗰嚿即係個利益好大，同埋有啲判斷錯誤。你明唔明啊？即系我哋有判断错误，咁佢哋又有判断错误，系咪？咁你譬如而家花生台嗰个陶生沦落到呢个地步，系咪？咁就系判断错误啫嘛，其实系。 边个陶生？嗰个俾人拉咗嗰个。花生台边个？ 我求生啦，总之某个知名陶生，嚟咗救对手嚟。 废到，我屌，唔记得咗。 嗰个啊嘛， 太耐冇出节目，唔记得咗。 唔系，咁佢有个节目叫做咩咩？叫咩？佢有个节目噶嘛，好似。 记得咗啦，我都。 O K。咁佢嗱，你睇到即本嚟即人生就係咁嘅一個轉捩點嚟嘅，當時佢唔係收下個黎智英呢筆錢，咁啊成個人生又唔同咗啦嘛。而家喺立法會耀武揚威 嘅，睇啊睇短線，睇長線嘅分別咯。即成個香港政治都係咁嘅啫嘛。 所以有啲人成日入我數，包括即黃楊大，屌你又睇錯。其实唔系嘅，佢发展到某一个地步嘅时候就嚟了噶啦，啲人你明唔明啊？一定系咁嘅，你明唔明啊？即系你同啲人嗰个质素、个品有关系噶嘛？ 唔系，但系收徒弟有啲唔同。 我冇收徒弟，我几捻时候收过徒弟？啲人话你系我徒弟，啲我话你系我师傅嘅，屌你真啦！ 但系唔系陈文嗰个唔系， 佢真系收徒弟噶， 佢真系徒弟嚟噶， 几乎系要拜师入门嘅，屌你真系好似帮会咁嘅，佢嗰啲系，屌你真系咁样噶，啱唔啱就扫地出门，屌你个家法伺候咁样噶，佢嗰啲真系好嘢噶。 佢系啊，喂，佢系会介绍嚟噶嘛， 会 介绍嚟啊嘛，即系讲啲花生嘢俾你听下，即系譬如而家有一个同阿陈文闹到不可开交嘅咧，又成日话揭佢， 我哋唔好开佢名，我哋捻住一句， 唔系，我事实上我真系唔记得咗，咁系咁嗰阵系陈文系有介绍嘅，陈文有介绍，我都识呢个我哋徒弟嚟， 系啊，有介绍过俾我识嘅，有次要帮佢哋筹钱，我有份开声啊，筹到啲钱，你明唔明啊？ 系啊， 登广告嗰次啊，登咩广告嗰次我。有份喺度帮佢呼吁噶，大佬，我又见过佢噶， 系啊， 你明唔明啊？ 系啊， 好捻严肃咁介绍噶， 系啊，我觉得，咦喂，几古风喎， 几古风 啊，即系证明吓，即系唔系即系叫得做徒弟，应该吓，即系嗰个好深厚噶嘛，个关系，你认都系做师傅咁样，啊，屌你鸡毛蒜皮，屌鸠佢。 世道如此。我再讲样嘢俾你听，真系呢样嘢冇乜人讲，就系咧，我唔知你有冇收到。嗰阵其实嗰个所谓嘅徒弟咧，闹翻都已经好一段时间噶啦嘛。陈云系好郑重咁样 send 个 message 话俾你听， 我收到， 佢已经唔系我徒弟， 我收到嘅。 但系亦都因为点样，但系咧基于咧就系爱惜后辈咧，所以咧我哋就唔公开话佢乜，咁啊，即系敬请注意嗰啲咁样。 我都收到 出封信函，佢话俾大家听咁样， 好啦，有风度 啊，我都觉得 有风度 咁样嘅。通常唔系啊嘛，通常屌捻出先啊嘛，喺 Facebook 屌开乜屌捻完啦嗰啲咁样啊，真系奇怪。 所以咧，即系呢个真系佢有古风啊，真系 古风啊， 所以 古风啊， 即系华夏祖师，华夏城邦派祖师爷，即系当之无愧。仲有佢 EQ 高，佢成日系你有啲人咧，即系嗱，我觉得阿边个咧，徐成恩咧。有一段嘢寫佢寫得幾好，即係我唔係完全同意，但係佢分析陳文咧，即係有一篇文咧，我唔知係文定係擺喺 Facebook 書入邊 啊，書入邊 啊，喺嗰啲 Facebook 嘅， 佢上兩三個禮拜到， 嗰篇嘢講陳文講得幾好嘅，但係有啲觀點我未必同意，但係即係個分析都非常之深入，係咪啊？咁當然咧，我哋都好慶幸有陳文。老师啊，喺即系香港而家呢个当下群魔乱舞、妖气冲天啊嘅呢啲咁嘅所谓政治氛围底下，有个咁嘅人嘅，即系呢个都系即系非常之有兴有即系有趣嘅，起码我觉得 有趣， 唔好咁严肃，系好有趣， 有趣， 真系噶。嗱，譬如而家佢都推举啲人走去参加区选啦，系咪？你唔好理中出杨子，我名都改捻埋你吹咩？即系呢个真系好嘢，名我都改埋。佢真系要改名嘅喎， 系啊， 你知唔 知啊？ 系啊，你知道真系改名嘅喎， 系啊，系啊，系， 合即系法律上嘅 身份证啊， 身份证嘅改嘅， 系啊， 系嘛？你呢啲咁啊，豁出去真系 唔够佢嚟嘅， 唔够佢嚟嘅。我哋呢啲都仲系，所以而家我就一定系退居幕后，屌你真系就系要咁啦。 佢而家成日话上嚟搵我，搵我签名 endorse 佢，我而家睇成日避鸠我。 你唔 endorse 咁避鸠。 咁如果佢搵我嚟 endorse， 咩唔 endorse 佢咧？我哋 唔系有时即系兜面，你又唔可以推佢啊。 冇得推，冇得 避啊，尽量避啊。如果见到都冇问，都知 我就我一定会问陈文嘅，即系陈文话：，个文你要 endorse 佢，咁我就 endorse 佢啦。 唔系，我都会 endorse 佢嘅。如果佢真系，如果真系捉得到我嘅话，我都 endorse。 要仆你，如果喺美罗楼下仆你，如果你仆到你为止，冇得走啦，揸住张纸埋嚟，俾你话只龟，咁边有得走啫？系咪？咁我都系嘅，我将来都有啲人咁样，可能仆我咁。咁我都要签喎，系咪？如果咁，你泛民唔会搵人嚟搵我签噶，系咪先？系咪？即系，譬如话我有个老友，咁佢喺某党，系咪？咁我某党咧就视我为寇仇嘅吓，点解叫我工党咧？唔捻怕讲啦。咁咧好啦，咁佢选咧，佢即系佢面临一个困难就系，点解我就想搵郁文 endorse， 但系个党咧就一定唔捻俾。 吓， 你明唔明啊？咁我冇所谓，我精神上 endorse 你咪得啦，唯有嗰啲咁嘅泛民咧， 咁佢要跟翻阿党嘅，咁又咁讲。 我采料生芒果啦，大佬。 唔系我讲佢啊，我讲佢啊，咁佢喺嗰个党入边，佢系要跟，佢系要跟翻个党嘅。 咁所以我咧都唔会有啲啊，如果你啲殖民主派嗰啲候选人唔喺我 endorse 噶啦， 系 咁唔需要啦，系嘛，即系。要与公民都大班人要我人多啫，冇所谓系嘛？我哋即系讲个选举咧，就最近有两个新嘅，所谓温和民主派组织啦。 系 咁啊，大亨都有评论过啦， 少少啦。 咁其中一个咧就系呢个民主思路啦。咁呢个就系汤家骅啦，原来国民即系公民党嘅立法会议员，咁佢已经冇咗个公职噶啦，因为佢当时宣布辞职咧，就系10月1日生效啊嘛。咁而家佢已經唔係立法會議員啦，咁即係未來呢一年咧，由十月即係而家復會咧之後咧，其實就呢個同復會即係嗰個時間性即係冇乜關係嘅。咁政府咧喺佢即係辭職生效之後咧，就一定要宣布嗰個補選嘅日期啦。咁可能喺即係3個月內，屌你最好盡快啦。如果唔係補選嗰、那個，屌做幾個月嘅啫。 係啊， 因為2015至16年度呢一个立法年度咧，系到2016年嘅7月底就完嘅。 系啊，因为选举啊嘛。 嗱，但系任期咧系到10月新一届立法会诞生 先至叫做係嗱任期嗰、那個任期，即係嗰兩個月唔使做嘢，放暑假嘛，係咪？你八九月放暑假嘛，咁但係事實上我工作到七月底你就完㗎啦， 即係冇嘢好做㗎啦， 係冇嘢好做咁啊。有嘅，咁嗰兩個月咪有糧出噶嘛，有營運津貼噶嘛，攞嗰啲錢嚟做地區工作，博下一屆選舉。 選舉工程嗰度 啊， 選舉工程嗰度。 選舉工程啦，嗰兩個月俾佢真係等於做選舉工程嘅嗰啲錢，嗰幾十萬， 係 係咪？咁但係而家邊個去選咧？咁樣咁好啦。另外頭先我哋講民主思路啦，民主思路咁你湯家驊咁誒辭咗職，咁呢個位要補選，咁佢就話要俾翻公民黨嘅。咁佢當時嘅講法咧，就令到有啲人覺得，咦呢、這個嘢都算係。即係叫有交代啦，我唔想話佢君子嘅，有啲話有啲君子風度嘅，因為你係當時係呢個公民黨提名你，跟住你退黨，跟住你就辭埋個立法會嘅職位，咁呢個就好合理啦，係咪？係嘛？咁亦都有啲人話，你當年係寫文年，咁你分裂嘅時候，你入嚟辭咗個立法會，跟住都民人民力量，我唔係啊，我帶住佢哋選舉，佢對唔住啊，佢靠我。 咁呢个装闲嘅问题， 你冇搞捻错啊，系咪？不能够相提并论啦。好啦，咁到即系呢一个位，咁你民主思路梗系唔会同佢争啦，系咪？系嘛？咁但系另外一个温和派组织叫新思维，咁就有叫黄成志呢个柒头，呢个真系柒头嚟嘅，又中意讲大话。佢屌你咩？佢有一次喺砵兰街，佢话真系交电话费帮个仔，屌你咩？嗰度最捻多鸡斗嘅，佢真系交电话费，系嘛？跟住咧就俾人踢亲，然后佢就开记者会讲啲唔含淡嘅英文，俾人笑捻咗几年，就话咧就我哋搵人打佢。 话人民力量， 人民力量啊！人民力量啊！ 人民力量啊嘛，人民力量啊嘛，但搵人 教嗰阵未仲喺人民力量， 系啊，咁样啊嘛，哇，咁契弟喎，仲有呢个冯伟光呢个契弟。即系呢个二零一零年喺二零一二年系嘛？ 一二 喺呢个即系台北啊！呢个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口， 老母 啊！俾我屌佢老尾咁啊！咁即系我而家学阿郑张嘉文啫，我屌你老尾啊嘛！ 你明明当时就系屌佢老母， 系就系啦。咁啊，即系有咗录影啊！你知唔知啊？跟住就告我公然侮辱罪啊！ 系 咁，我咪嬲佢啦，咁上法庭。即系嚟做证啊嘛，咁结果嗰阵时就宣布咗佢做新闻统筹专员，唔敢嚟啊，你知唔知啊？咁啊好啦，咁我嗰个律师任家丹上诉嘅时候，佢失咗踪啦，嗰日冇上啊，唔知边个整蛊我噶，但系呢个律师就即系唔见咗人，咁啊罚咗我钱喎。咁后屘佢又帮我交，唔好意思啊，我冇上庭，咁我啲钱帮你交咗，咁样都唔使我俾嘅，原来你知唔知？咁啊呢个契弟，咁我你啊生安白造，我冇打到，咁我系争啲打到佢啫。我意图打佢啫，你可以话系咪啊？ 遗憾 系真系好遗憾， 遗憾打佢唔到， 遗憾打佢唔到。 系， 所以最近有一次我喺呢、這个海富中心美心啊，嗰埋 canteen 啊嗰度食嘢，见到个契弟喺度揸住个电话行下，我就屌柒佢当时。我喺一路行啊，走都夹唔到，你知唔知啊？ 系走啊， 系 走啊，屌你老味， 走夹唔到啊， 官嚟噶，屌你老母， 走夹唔到啊， 搞捻到啊， 笑到我真系， 屌你，做乜捻 嘢？我放喺个 gate 度，等阵。 屌 啊！你咪人渣定系咩？我唔记得咗话佢咩噶啦，佢啫系咁走，屌你， 搞捻嘅错。 嗱呢啲咧，全部都系嗰堆人嚟嘅。我而家睇翻以前啲文啊，近年查翻嗰啲文，你睇下先。我闹张炳良，闹李华明，闹狄志远，系咪啊？你明唔明啊？咁啊，黄成志啲咁啊契弟，全部都系嗰伙人嚟嘅。 嗯， 冯伟光 系咩？ 会点？ 会点班咁样 啊？咪有啲人话：屌你收捻咗共产党钱啊！日日喺度喐呢个民主党啊！咁啊，何俊仁都系咁讲啦，系咪？咁仲有一个柒头叫陈伟业都系咁讲啦，系咪？咁我屌你！我睇翻啲文，原来我九四年已经闹到佢哋扑街噶啦喎！ 冇捻屌错。 喂！即系我发觉我真系先知嚟，你睇翻啲片啱唔啱先？闹呢班契弟，嗱而家搞个新思维，佢话咧要会义无反顾定咩啊？咩为国家咩啊？讲咩啊？屌你嗰句叫咩啊？会即系为呢个国家参与国家发展。 唔系讲呢样嘢之前，我哋系咪要休息一阵啊？我哋廿几分钟噶啦。 哇，咁犀利嘅你。 系啊，廿几分钟。 你识睇秒表嘅？ 我识。不如下一次先讲。 你粤语时报唔兴咁样噶喎。 唔兴，但系我跟翻你嘅规矩啊嘛。